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嘿、hey, 各位，此刻你的心情好吗？我们又相约在电波当中了，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用好音乐陪伴你的快乐生活。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SHE 中国话。这首歌秉承着音乐就是要好玩的信念， SHE 呢这张 play 可以说是把玩乐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我们一起来听到 SHE 带来中国话。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响，绑在板凳上， 扁担板凳长，扁担响，绑在板凳上。 伦敦玛丽莲买了那香包送妈妈，莫斯科的布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着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些年换他们卷着石头学，评上去路的变化， 平平仄仄，平平仄，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响，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 妈的河， 弟弟说 儿的儿， 鹅要过河，河要渡鹅，不知是哪儿过河。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红裤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 纽约苏珊娜开了几场 lunch bar，柏林来的沃克高能父亲配着电吉他，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着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些年换他们卷着石头学，评上去路的变化， 这作品名字作品，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有个小孩叫小布，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倒了醋，一动看见鹰抓兔，放下布喝下醋，上前去追鹰和兔，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嘴说嘴，嘴说嘴，嘴说嘴，爱说嘴，嘴说嘴，才甩嘴，光动嘴，不动嘴，光动嘴，不动嘴，不如不讲嘴和嘴，到底是那嘴说腿，还是嘴说嘴？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 你多一点点，一直就在你的 冬夜剩下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天上的月露出半只脚，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 凝着烛光遮住夜更长，抚琴声穿过你的头发，你傻傻眼不说话， 你知道我在听你怎么讲，我先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一直就在你的耳边，相信你也爱我有一点点，只是你一直没发现，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一直就在你的耳边，相信我会爱你永远不变，直到你一定会发现，就在你的耳边，相信我会爱你永远不变，直到你一定会发现，我的路 世界，眼前有一个神仙，脚下踩踏着火焰，手点一点，我的身体开满了花。他穿透云层说话，天空下起了石蜡。 No knows how I be, no knows how me, no knows how long before you're here with me, and no knows what we feel, and no knows what we see, and no knows when all the answers will be near. Hush, oh, hus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几乎露水成汪洋，眼前一对野兽，用河西草，用芳草，一路这个回家，他们这么唱，我一贫如洗吧，只要再最富有啦。 No knows where we'll be, no knows how we'll meet, no knows how long before you're here with me, and no knows what we fear, and no knows what we'll see, and no knows when all the answers will be near.

能不到你，场面绝对不会冷清，八卦的话题最带劲，结婚女婿会好 happy， 上了高中还叫自己是巨星，开心还要年轻就更年轻，青春一定要是最美丽，老了以后还是要继续，都老不小孩全都留在家里，大老人都跳了我们去参加，结婚的女婿会好 happy， 好 happy。 张雨生是夏天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他是台湾的创作型的音乐人，在台湾呢有着音乐魔术师之称。其实他的音乐成就由于英年早逝而失去了再发展的机会，但他的坚持和努力在歌坛成为了一种精神的象征。一起来听到张雨生带来《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稀少的叶片显得有些孤独，偶尔燕子会飞到我的肩上，用歌声描述这世界的匆匆。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枯瘦的枝干少有人来停驻，曾有的恋人在我胸膛刻字，我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时时仰望天，等待春风吹拂，但是季节不曾为我赶路，我很有耐心，不与命运追逐。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安安静静守着小小疆土，眼前的繁华我从不羡慕，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

还是我把爱笑得太天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又有这么多的寂寞来等，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你我不能重头，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的左右，想挣脱为爱戴的枷锁，心也为爱点亮的灯火，一个破碎的圆，破碎的美梦，有它有什么用、oh, 那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我不能重头，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就这样松开紧握的手，心也为爱点亮的灯火，当爱走，让爱拥有自己的自由， 星期三晴，我在北京，今天太阳特别好，地上的影子非常踏实，感觉不那么孤单。 我路过了春天，带走了爱与错，凉凉的微风是薄荷叶的寄托，过去的天空像照片里的彩虹，怎么样都飞不走、哦、恋爱就像四季又交替的借口，我和落叶一样，有时候好自由，现实中的我像流着泪的观众，等待着结果和影子对话，要不要回家，爱流浪太久分不清真假，想说的话我欲言却又沉默，别忘记下雪寂寞天黑还有我和影子对话，要不要回家，你不想回答那就搁着吧，总有一天坏天气就会辽阔，大雨后的感受我用脚步轻描淡写着、啊就像四季又交替的借口，我和落叶一样，有时候怕自由，现实中的我像流着泪的观众，等待着结果和影子对话，要不要回家，爱流浪太久分不清真假，想说的话我欲言却又沉默，别忘记下雪寂寞天黑还有我和影子对话，要不要回家，你不想回答那就搁着吧，总有一天坏天气就会辽阔，大雨后的感受我用脚步轻描淡写着，一个人生活其实还不错，保持着距离生活每天不遇，要习惯从此后没有你

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好的，各位，欢迎回到这里，在电波当中和你相伴的这个人叫做夏天，节奏永不停歇，希望你能够喜欢我。我们继续来听歌，梁静茹带来的《昨天》。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瞬间的回到10年前，好遥远又好熟悉的感觉。我们一起来穿越回去，梁静茹带来《昨天》。 假装你不曾亲吻她的脸，假装你不曾靠在她的肩，假装你不曾赞美她的眼，假装你不曾记得她鼻子的弧线。虽然你现在躺在我身边，虽然你现在只对我想念，虽然你现在说爱我不变，但为何你只抽他习惯的香烟？我可以占有你眼睛全部的视线，

一起成长，无论未来各自走向何方，但生命里留下的痕迹就又有谁能够抹去呢？彼此珍惜，愿未来彼此都好，无论是否一起前行。我们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刘若英带来的 Love， 是他随手扔的玩具，撒那一地从不整理，你给我捡的游戏。是他随口聊的话题，说了就忘不留痕迹，你情我愿的规矩。Love 不该只是一种收集，像是选择一件新衣，早心将旧的别华丽，只为一场流星洗礼，穿了就留不讲道理，说太忙没时间记。Love 是我随口哼的旋律，专心唱着快乐情绪，就算天空下起雨。是我随手种的花季，粗中浇水呵护仔细，期待有天想起思忆。 Love 如果也是一种收集，像是爱上一件情衣，要是简单不求华丽，可以当作压箱宝地，总是叫人屏息惊奇，越久越深刻的记忆。 接下来要提到的这位歌手呢，你可能得回忆一下才能够想起他，他叫做欧德阳。欧德阳正在被人们淡忘，或许这说明我们在忙碌的社会当中正在失去自己的本心吧。一起来听到欧德阳带来的《六色彩虹》。 红色是你扮鬼脸，绿色是你早恋，蓝色的纸风车在你窗前，什么梦陪你入眠？台北下了一场雨，停在傍晚五点，隔一道寰宇线，无论多遥远，我们约在思念的花园。我望着六色彩虹贴在想你的天空，缺席的那个颜色就在你迷人笑容。你说你那里窗外总是一片灰蒙蒙，我的咖啡变得又苦又浓。我想把六色彩虹印在给你的信封，一封封我都知道叫做牵挂的邮筒。当你无助的时候看着东方的天空，有座桥会跟你相通。

该何去何从。 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这首歌以英式摇滚的曲风谱写出带点悬疑色彩的浪漫的爱情故事，用不同以往的坚毅笃定的钢琴弹奏的方式，从头不间断地持续着孤独沧桑的气息，简单却深植人心。一起听到周杰伦带来《不能说的秘密》。 咖啡离开了杯碟，我忍住的情绪在呼唤你，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面，在荡着秋千，梦开始不甜。你说吧，再见，渐放下会走更远，又何必去改变你错过的时间？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想象你在身边，才完全失去之前。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或许你赢的钱只让我们遇见，只让我们相恋，这一季的秋天让我不再发现这幸福的碎片，让我怎么解。在呼唤你，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曾与你共沐雨的屋檐。 碎片，让我怎么解？

是举着伤悲，一颗花决心今后轮回。